你试过做同一个噩梦，醒来后发现你还在梦里吗？ There's a place abandoned for years, stuck in time, somewhat unusual. 而且每次醒来，身边的朋友就少一个。 为了寻找一年前失踪的姐姐 Clover 和朋友们闯入一座荒废的山谷，结果被困在恐怖的死亡循环中。 今晚被面具杀手追杀，明晚被怪物袭击，每一次的死亡循环都让女主和朋友们命悬一线。 上到 GoShen.my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Until Dawn 首映礼邀请节，到电影院屏住呼吸观看一场惊恐指数爆表的生存挑战。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.my Until Dawn 5月8号全马恐怖上映。 GoShen, be your own track.